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22集，兵分三路。次日清晨，展昭和白玉堂起床出门，就看到院子里叶知秋带着一群小孩正在做早锻炼。叶知秋才来了一天，已经正式升级成为开封府孩子王。大概是因为个子不高，长得又是娃娃脸，所以小孩们都跟他比较亲近。不止小孩，连院子里的猫猫狗狗都喜欢他，尤其是上了些年纪的妇人们都觉得他可爱。意外的，叶知秋在开封府的丫鬟里也很受欢迎。大概开封府平日看来看去都是些帅高个，这回来了个小个子倒是很新鲜。叶知秋感受到了姑娘们的爱，觉得开封府真是个好地方呢，于是决定赖着不走蹭饭吃。白玉堂一偏头，低声提醒了展昭一句， 你开封第一萌宠的地位就要动摇了。 是啊是啊，怎么办啊？ 陈修和月牙捧着早点进来，身后跟着白福，白福到了白玉堂身边。 五爷、二爷和四爷赏我的时候就能到码头了。 这么快啊？ 二爷一听刑天昊找到了，自然就连夜赶来了。 白福说着拿了一张单子给从屋里出来打着哈欠的赵普。 王爷，货单东西随着二爷的船一起来。 哦，已经来了。 赵普接过来看了一眼，满意点头。 嗯，速度真快。 那个是自然，王爷要的吗？ 买东西啊。 嗯，新的战船今天到码头。乔广之前在陷空岛参观船坞的时候说看到很多韩二爷自己设计的水炮还有弓弩架决赞，于是就订了一批。 白玉堂点了点头，赵普也算有面子的，他二哥设计的这种东西都是自己用，从来不往外卖的，也就赵普能跟他要到。 价格也便宜，二哥果然是够意思。 白玉堂哭笑不得，他二哥也算够本了，赵普都管他叫声哥。这时公孙兴致勃勃从房间里跑出来招呼赵普， 赶紧吃饭，吃了饭就去码头。 你也去看船吗？ 嗯，同船来的还有一批我要的药材。 公孙将爬上凳子的小四子和小梁子拉过来往嘴里塞吃的。 爹爹，吃了早饭去一鸣阁听书吗？ 小四子拿着勺子瞄公孙，公孙这才想起来前几天他们听说一鸣阁来了个很有趣的说书先生，讲江湖故事的。一鸣阁本来生意就好，他一来连位子都订不到了，庞玉早前托人帮忙才订到了一桌，说好了是今天带小四子去。公孙双手合十跟小四子讨饶，他给忙忘了。小四子眯着眼睛看他爹， 就知道是这样子， 要不然爹爹还是陪你去吧。 公孙眼巴巴瞧儿子，小四子一晃小手嘟囔了一句， 算了，男人事业为重。 一旁赵普一口粥喷了出来，其他人也都失笑。小四子说完就抬头看展昭和白玉堂，那意思你俩跟我去吗？展昭直晃头， 猫爷，我要以事业为重。 我和猫儿今天要跟周广去西郊小湖边找那个老头打听鄂湖岛的事。 听戏什么的尊尊会喜欢的吧。 小四子眨眨眼撅嘴看天尊，不料天尊指了指白玉堂和展昭，表示他也好奇鄂湖岛的事儿。另外比起听书他更想去看钓鱼。小四子又去看殷侯，殷侯尴尬了， 我约了吴沙和微臣喝酒。 两个大和尚又跑去喝酒了。 小梁子给小四子加了个包子， 江儿，要不然就咱俩带着小馒头他们去吧。 这一桌子能坐八个人呢， 多去几个人呗，挺难定的，别浪费了。 公孙着急，找不到人带孩子了。这时就见林焰火举手， 我去吧，我闲，而且今天依依要练琴，不用我陪。 呀，一大早就跑码头去。 公孙松了口气，拜托林焰火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小四子和罗渊罗英已经熟识了，就问姐弟俩要不要一起去。罗渊点了点头，罗英却有些犹豫，毕竟他俩正被人追上，现在出去玩好吗？见罗渊为难，叶知秋给他加了个包子，拍拍他脑袋， 不用担心。 嗯，这里是开封，不用怕的，谁敢送上门来正好。 于是罗英点了点头。陈星和月牙见他瘦巴巴的，穿的还是男装，有些心疼，本来挺好看个姑娘一定吃了不少苦头，于是两个丫头就带着罗英去换了条好看的裙子。包大人抽空跟众人一起吃早饭，对于两个小孩的经历也是相当的在意，于是嘱咐展昭， 这案子一定要查清楚是什么人在搞鬼。 展昭点头，派了王朝马汉去监视魏通，另外开封府也安排了不少眼线监视天宝堂的人。饭后众人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公孙和赵普带着欧阳、龙桥广和邹良集体出动去码头等船，顺便帮白玉堂和展昭接一下韩章和蒋平。展昭、白玉堂和天尊带上周广去了西郊找那个钓鱼的老头，包大人继续忙春事，英侯去找朋友喝酒，最后庞宇和包岩还有林业火、叶知秋带着四个小孩去义民阁喝茶听书。兵分几路各自行动，众人出门前觉得会是顺畅的一天，却不曾料到各种不可预测的麻烦正在前方等着他们。今天新船到码头是十分隆重的事儿，船的数目也多，赵普带了一些水军和很多船工准备检查船舶。赵真今天也说了，想来看看新船，估计晌午的时候会到。皇上出巡嘛，虽然只是在开封家门口晃一圈，但一大早街上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丝紧张的气氛。龙桥广和邹良一大早先带人赶到了码头做一些准备工作。开封的码头分为内外两个，毕竟是河港不是海港，所以规模没有那么大。内码头就在水军军寨附近，而外码头相比起来略大一些，在城南连通运河，每天很多船舶进出。水军在开封的码头其实也只是暂时的操练，因为沿海一带的水军军营和更大的码头都在建造，彻底竣工起码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水军的兵力也相当薄弱，全部带到开封来训练过之后才能有战斗力。赵普为了水军这点事儿可是一个头两个大，总之有了船有了人马先操练着再说。到了码头，众人也都有些傻眼，一大早码头真不是一般的热闹，装卸货物的各种商船都借着天没亮的时候进港，现在码头上起码上千人在装卸货物，幸好赵真派了好几个掌管水运的官员来帮忙沟通，让腾出地方来等待战船进港。公孙跟几个船主商量怎么挪动船只，赵普等几个武将都在一旁干看着。公孙不止聪明，会的方言也多，这四面八方来的船主们满嘴叽里咕噜各种方言，也只有公孙能跟他们说上话。等码头的商船都挪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众人发现还有几艘大船停泊在进出港口的重要位置上。赵普找来水运的王大人， 那三艘是什么船？ 那貌似不是商船。 王大人微微皱眉，赵普就有些纳闷了，这三艘船都是楼船，一艘两层，两艘三层，船体庞大，看着也坚固，别说跑水运了，坐战船也可以。龙桥光有些不解， 是私人的船，船上都有统一的徽文，是一家的吗？ 这是四合帮的船，四合帮是江湖门派，就是青合帮、红合帮、黑合帮和白合帮的联盟， 门派在开封城有总堂，应该是跑海运的。 赵普点了点头，也懒得管这些。 让马船挪开，别挡着水路。 联系不上船主，已经派人去四海帮问了，不过说是堂主不在，画室人也不在，一起跑去江南谈事儿了，家里有些下人都做不了主，门派其他人也没在。 赵普皱眉看了看其余几人，龙桥馆摸下巴， 看来故意挡着河道的成分居多，莫非有仇怨？ 欧阳也觉得有点意思，王大人也尴尬，犹豫半晌开口， 那个王爷，四合帮的帮主叫方兴禄，是原来水军都督方杰的侄子，方杰没有儿子，所以拿侄子当儿子这么养大的。 哦，原来如此。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